大家好，正己化人，落实在生活行持中，事上繁多，不胜枚举。小注里面同我哋举咗几个例子，好值得我哋学习嘅。佢话：清贵容，人贵断。呢两句话，往往是我哋疏忽咗嘅。学佛嘅人同世间人最大嘅差别是清高，谚语所谓清贫俗富。这些都是千古名言，但是清高的人重要的是要包容，要有度量。在佛法里面，确实世尊是显示无比的清高，令人敬仰。而佛教教人亦是将这件事情列入教学第一课。我们到一般寺院庵堂，佛家的建筑，第一栋建筑就是天王殿，我们一般称做护法神，亦能讲得过去。天王殿里面正中间供养的是弥勒菩萨，中国人做弥勒菩萨像，都用布袋和尚。布袋和尚出现在中国南宋时代，各位或者都熟悉，南宋有一位大将岳飞，他和岳飞同时代人，出现在浙江奉化，他临走的时候跟大家说，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。没错，说完就走了，那是真的。如果说完不走，那是假的，那不可靠。现在我们听到有很多法师大德说他是什么佛再来、菩萨再来的，说完不走，那就靠不住了，他说完就走了。所以中国以后做弥勒菩萨像，就做他的像，他的像很有特色，表法意思 非常鲜明。佢系个欢喜相，所以人哋称佢做欢喜佛、笑面迎人。法喜充满。第二个表法的特征，佢肚腩好大，表有容量，能包容。所以古德从佢嘅形象提咗八个字，两句。嗰两句话就系教我哋初学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。呢两句教初学第一堂课，所以一定要有容量，要能包容。包容唔到就绝对唔可以学佛。点解呀？佛法我哋而家搞明白搞清楚啦，佛法系多元文化嘅社会教育。多元文化最重要嘅就系能包容。包容唔到就唔讲得上多元文化教学啦。所以将包容摆喺第一位。呢一点系我哋唔知唔得嘅，唔学习唔得嘅。学佛嘅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学佛冇第二样。老实讲，就系学一个同唔同嘅族群、唔同嘅文化、唔同嘅宗教信仰，点能和睦相处？就呢个意思。呢堂第一堂课，我哋都冇搞清楚，以后学佛先有好多障碍，先会觉得好多困难。第二句话讲人贵断，人系仁慈，仁慈所贵嘅系决断，决断咩是非善恶邪正，你要有能力辨别。呢种先系真正嘅仁慈。佛家常讲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但是佛家又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但是从反面睇，慈悲的确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咁系咩原因？感情用事，冇智慧决断。如果系智慧嘅决断，呢种事情就可以避免。所以佛法系智慧嘅教学，有真智慧，先能融合唔同嘅族群。先能叫法身健康。我哋而家呢个法身嘅范围太大啦，我哋将佢缩细，社会健康，咁各位容易体会。社会大家能和睦相处，咁社会健康，国家健康， 世界健康。佛法教学目的在这里。对个人智慧德行的提升，要达到圆满，圆满的智慧德行有什么作用？就是世界大同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。这个一切众生不单止是一切人类，还包括动物，包括植物，包括山河大地，都能和睦相处。我们千祈不要以为动物有灵性，植物没有灵性，矿物没有灵性，如果这样认为就错了。植物亦有灵性，矿物还是有灵性，石头都有灵性。如果石头没有灵性，三公说法顽石怎会点头？所以矿物都有灵性。你如果问点解佢有灵性，同一个法性变现出嚟嘅，佢嘅灵性同我哋动物嘅灵性，老实讲系冇分别嘅，正系佛家所讲嘅不增不减。动物并冇增一分，植物矿物亦冇减一分，灵性是平等的。这个先是正理，是真理。知道的人不多，只有佛菩萨知道。菩萨里头，尤其是发生大事，所以不熟读经书，深解义趣，这些大道理很少人知道。西方人有讲，人类不爱惜地球，任意糟蹋地球，所以地球要报复，给我们很多灾难，洪水、地震、风灾，所谓自然灾害，这些是我们现在讲植物、矿物对动物的一种报复。所以我们不单止要爱人、爱动物，植物、矿物样样都要爱护，平等清净心去爱护，这样就对了。还有修学佛法，要认识大体，要顾大体。什么是大体？法界众生是大体，亦就是诸佛如来发生大事，他们时时照顾到，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，社会安全是大体。国家富强是大体。 世界和平是大体，我们起心动念要照顾大体，识大体的人就能舍弃自私自利，我们的私情、个人的爱好，如果和大体相冲突的时候，有矛盾的时候，一定要成全大体，牺牲自己。这些是佛教我们的。公道和私情，尤其是要辨别清楚，绝不可以纯私情而伤害公道。这些都是大原则、大的前提。我们不可以不照顾的。不多想下不得。至于生活之中，古圣先贤亦教我们一些处世待人的原则，所谓处忙更当以闲。为什么？忙先不至于乱，以闲情逸致来处理繁忙的工作，这种是高度智慧的表现，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善巧方便。遇到急难的时候，心特别要清静，急难的时候如果是急躁的心，一定会乱。所以在急难的时候，要用平静的心来处理，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领导地位的人比一般人聪明，他带头，带头的人如果一乱，那下面的人全都乱了。所以当急难的时候，带头人非常沉静，非常稳定， 所谓稳住阵脚。冇事嘅时候要多做防范，要多做检点。有事嘅时候要有耐心，要有定位。人同人之间相处，人同天地万物相处，二是大病。见思烦恼里面思华五种，贪嗔痴慢，第五就是疑。通常我们介绍这些名相，这个疑都是指对圣教的怀疑。这种是大的，障碍我们开悟，障碍我们正果。但是小的疑惑亦不可以疏忽。小疑惑是什么？对人的猜疑。人同人之间互相猜疑，怎能相处？为什么会怀疑？老实说，怀疑多数是起于自己的成见。自己成见太深，所以同人相处总会疑神疑鬼，心量窄小。菩萨教我们容人之过，你心量大能容人，那烦恼就没了。心量越小，疑心越重，疑心越重，同人就相处不到。尤其是是个领导人，领导人疑心重，他手下绝对没有人才，他对人才疑惑嫉妒，不用人才用奴才，用的人智慧能力都不及他，怎能建功立业？真正有能耐的人下面都是人才。我们读古书，读管仲，管仲他是古时候一位很伟大的大政治家，帮助齐桓公，所谓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就好像现在所谓联合国的霸主，当时诸侯都尊敬齐桓公，都听齐桓公的意思去做事。咁是管仲的成就啊！我哋读管子书，佢所用的人都是一流的人才，个个能力都在佢之上。 好似无论做咩事，喺行政上唔及呢个人，财政上唔及嗰个人，领导上又不如人，佢样样都不如。佢做宰相，就正系从前孙中山先生所讲嘅。领导人要的是什么？要权，他有权。下面那些干部的人要有才。用人才，发挥人才，绝不嫉妒人才。管仲就到了。领导人要有这种容量。所以人才跟他做事，人才跟他卖命。在佛法里面讲，很多人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，没缘哪个跟你做事。佛法讲的因果讲得深，世法只睇表面唔讲过去，佛法讲得好深，过去世同嗰啲人缘深，结嘅善缘，所以结缘就比乜嘢都重要啦。结善缘，绝唔结恶缘。佛教我哋冤家而解不而结，冤家对头过去世结嘅唔善缘，呢一生遇到啦，要将嗰个结化解，一定要懂得化解，以智慧以善巧方便。老实讲，就是以真心、诚意、爱心、无私、无条件地去帮助人，帮助那些冤家债主，那结慢慢就化开了。冤亲债主往往会走到你屋企来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不是冤亲债主不会聚在一家里头，所以对家人父子相处更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将无始劫以来的冤结化解，结法缘，将情缘化解，化成法缘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就能得到幸福美满，家庭兴旺，社会和谐，这些是非常宝贵的教训，我哋要记住，要学习。好，而家时间到了。